喂，又嚟到第二节啦， 有第二节， 系啦，今节咧系咪将头先嘅沉重嘅心情咧放翻缓少少咧？好似放唔到缓，点解咧？因为其实今而家呢一节咧就想讲讲呢一套我哋上个礼拜睇咗呢套戏， 系呢套即系可能对好多观众冷门少少嘅个感觉。 系啊，咁呢套叫做《麦克白夫人》。的誘惑，其實咧，我記得上個禮拜去睇呢套戲嘅時候咧，我話賴嘢嘅，因為咧，我同我朋友問我睇咩戲啊嘛，我講《馬伯克夫人》嘅，點知我俾隔離嗰個小妹仔咧就話。佢叫馬克白啦，我係唔好意思，就係、是、我真係唔知佢叫馬克白，因為其實都近期好似好多有好多戲都關乎於呢個馬克白嘅。其實我唔記得舊年前年嘅電影節啦，都有揾過佢揾過呢一個人物，莎士比亞呢個人物咧嚟做一個題材嘅。咁當然有一套就叫馬克白啦，咁都係頭先之前嗰節解講一發行公司發行嘅。咁但係最後冇睇到呢套戲，因為都幾驚，好沉悶。 係啦，所以我睇之前我都有少少驚。喂，系咪同马克白有关嘅咧？ 咁我又觉得几有趣喎呢套戏。咁其实因为佢又 应该同名啫。 其实佢呢一套戏咧就用系改编一个小说，我国小说 嘅小说 系啦。咁其实佢呢个故事有趣在咧，呢个故事入边咧系冇马克白或者冇马克白夫人嘅出现嘅。 系 啦，佢就其实用咗一个女主角一个角色叫 Catherine 啦，咁就话其实佢本身系一个穷家少女嚟嘅，咁就后屘因为即系要出嫁啦，要卖咗俾一个庄园一个老板，系啦，咁但系点知呢个庄主咧，就其实佢自己就对性叫 sex 呢样嘢咧，就有少少难感嘅。咁 有啲奇怪啦，佢嘅 系啦，又系啲咁啦。咁同埋佢阿爸咧，即系就等于阿 Catherine 个老嘢咧，又怪怪地嘅。 系 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喺间屋企面咧，就好似好寂寞，又或者好无助咁样。咁之后好啦，咁当然啦，咁佢好无助情况之下，咁梗系要搵啲嘢去吓尝试下发泄下咁样啦。咁点知见到一个屋企一个男工人。系啦，咁本身其实佢自己都好抗拒，即系唔会想同屋企啲工人啊，有咩发生咩关系嘅。点知咧，就是、因为呢个男工人咧投怀送抱啦，咁啊咩搞到自己就投入爱河，堕入爱河咁样，咁结果又发生咗好多哔哩吧啦嘅一啲嘅不伦嘅关系啦。咁其实呢套戏就讲嘅就唔止呢样嘢嘅，咁其实佢都有少少讲一啲叫做阶级观念啊，或者系一啲权力。 唔系女性地位啦， 系啊，因为其实嗰阵时 十九世纪 啊，十九世纪嗰阵时都其实讲紧系话，啲人咧，即系女性咧，始终都系处于一个叫比较低下层嘅一个阶级啦。咁当然啦，佢加埋喺间屋入边咧，其实都有少少反映翻现实社会呢样嘢嘅，即系又有高低下层嘅人啦，有权力嘅斗争啦，亦都有少少即系可能人与人之间嗰个唔同嘅关系咁样啦。即系其实有少少反映翻现实社会，我觉得系。 我都几中意佢初头喺度铺排啊，女主角喺间屋入面啊，好似无所事事，同呢、這个同佢嗰间屋入面每一个人嘅关系好似格格不入咁。同埋佢写得几得意咧，我觉得个女主角嘅性格好似有少少似现代人嘅，好似系 都似嘅其实 系啦，不拘小节啊，又唔系好中意俾啲礼节啊嗰啲去 束绑住啦。 咁啊，写到佢喺间屋又好似无所事事，想瞓觉又。唔知点咁，就要着住条咁大 嘅裙， 系啦， 系啦。咁但系每日朝头早咧，又好公式化地去做啲佢要做嘅嘢喎，即系着住翻件裙啊，之后又要坐喺度要等阿老爷嚟啊，或者等佢老公嚟啊，之后就准备可以食早餐，又好似有个 briefing 咁样啦。今日发生咩事 咁？咁其实睇落去都觉得佢几惨嘅， 其实几惨嘅，所以即系话嗰个工人嘅出现，即系令到佢个生活就成个情况变咗啦。咁加上就系佢开始接受咗佢自己喺间屋入边。嗰一个地位啦，就变相开始利用佢个权力咧，就去做啲其他唔同嘅事啦。咁其实去到睇到后段咧，就几沉重嘅，系即系同头先嗰啲都 系 几沉重嘅。咁但系最特别之处就 系 其实佢写嗰个女性嗰个性格嗰个角度层次感咧，其实都几犀利。即系开头其实可能佢系一个好。运好善良啊，即系你望落去系好都同情佢嘅，但系点越睇咧，就望得到佢个表情又好，佢嘅眼神都好咧，越嚟越凌厉啦。 因为都要归功于个女主角，其实真系做得好好， 真系做得好好。阿 Florence Pugh 系 Florence Pugh， 咁其实真系演得好好，尤其是眼神啊、表情啊，即系你都会俾佢吓惊咗咯。 反而我觉得佢冇乜眼神嗰种感觉先至恐怖。 即系冷静，好冷静。 佢对一切嘅事情都好似冇乜感情啦，净系为咗同自己所爱嘅人一齐就可以不惜一切。 系啊，即系你连好多嘢都做到呢下，即系其实我睇到系越好心寒嘅成件事 系。 系啊，咁但系啊呢套戏其实佢就点解会用呢个叫马克白夫人的诱惑呢个名咧？咁、其实问即系睇翻呢一啲简介就话其实个。作者或者个导演咧，佢就想用马克白夫人呢一个性格，就套入咗落去呢一个女主嘅角色度。因为其实如果睇翻啲史记咧，其实就系马克白夫人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大野心嘅人嚟嘅。佢为咗佢老公要登上呢个皇位咧，就用好多唔同嘅手段，而去令到佢老公可以登上咗皇位嘅。咁其实有少少就似翻而家呢套戏个 Catherine 嘅角色，即系当然有少少唔同啦，部分啲嘢就咁，但系即系佢两样嘢都系讲咗一个野心同埋一个权力嗰个情况，讲得好重咯。 但系你又好中意啦，我自己 我你咁讲，我喜欢嘅。 Okay, 我自己觉得成个故事睇到后面有少少多余，我觉得。 但系我都承认一样嘢，成个故事都几单薄嘅。 系啊，因为最后叫多咗一个角色，你以为可以完，仲整多一个角色出嚟，嗰度我开始 啊，原来执到佢一剂，咁仲惨嘅真 系。系啦，有少少剧力不计咁，其实我觉得后面。 即系其实嗱，佢已经片长唔系长噶啦，88分钟噶啦。即系其实佢又好嘢，我觉得88分钟佢可以铺到咁多嘢出嚟，开头有。 系啦，开头有铺好多，但系佢后屘好似唔够时间，要撑咗少少嘢撑到。 但系因为又未知道个完结小说系咪？咁啦，或者未知咁差啦，系啦。咁其实都算系一套几冷门，因为其实之前问翻电影公司 P 台都话都排三间戏院嘅啫。 系 啦，咁其实都系 都几难 sell， 其实呢套真系 都系嘅，同埋佢都系想货翻啲外国观众啊，即系真系放啲 IFC 啊啲咯， 系 IFC 啊，金钟啊，咁电影中心上都合理嘅，因为佢哋嘅片始终都啱佢哋做嘅，但系会唔会有咁多观众去睇呢？ 即系同我哋上个礼拜讲嗰套《目录情缘》嘅感觉相似， 感觉都差唔多嘅，系啦，即系有听节目嘅观众就应该会去睇啦，冇听嘅观众就睇自己边个情况去睇啦，系啦，咁所以即系呢套都我觉得系可以去选择嘅，即系都系比较另类性， 比较另类啦， 系啦，咁都系一个不错嘅选择嚟嘅，其实我觉得系，系啦。喂，咁我嗱又讲一样嘢，讲睇戏一样嘢。我啱啱上个礼拜啦，早几日前啊，又去咗台湾一转。 你又成日飞噶啦， 你又嚟咗成日飞啦，一齐飞啦。 又分享下你台湾有睇戏啦，梗 系。诶，睇戏啦。咁其实今次就唔系主要去睇戏嘅，即系主要原因梗系做两样嘢嘅。咁但系睇戏都一定会加入噶啦，即系一定会做噶啦。两日睇四套 OK 啦，我觉得。 OK 啦。 系有多时间嗰两日唔到添啦，其实。但系今次其实即系讲翻近年即系台湾呢啲电影嘅放映嘅情况啊，咁其实咧觉得一样嘢就好得意就系咧，近年真系多咗好多修复电影，做呢个放映，即 系 好似头先所讲电影作电影节嗰阵时都系好多修复电影会再做啦。咁其实今次去到咧，嗱杨德昌继续做紧嘅，咁点知咧又俾我抄到套乜嘢咧？《天使爱美丽》。 呢套我都好中意， 呢套我劲中意嘅，当年系真系睇到唔知几多次，即系都三四次啊。咁但系我又觉得啊，好得意，明明套戏讲紧廿年都未够，1999年 咁快又走嚟修复啦， 咁快嚟修复嘅，即系其实我觉得修复咧，即系有少少多余嘅， 变咗好多，其实好多廿年嘅戏都走嚟修复啦。 系啊，即系你睇翻好似近排啲 第五元素又走嚟修复， 第五元素其实借个杀手不太冷，或者系圣女贞德。 系啊， 都已经修复咗啦，不过佢冇上戏院，佢直接出碟咁就算啦。即系好得意，即系你话十几廿年，甜蜜蜜都啱啱廿年啫，都用嚟修复啦已经。 即系变咗每一年都系一个廿年嘅戏就修复 啦。系啦，咁其实即系嗱好处嘅就系其实佢可以将啲好嘅电影，即系当年咧叫做当年十几廿年前好嘅电影，即系你用一个唔同嘅形式。而家俾佢观众去睇啦，咁即系对于我哋呢廿年前真系已经走入戏院睇戏嘅人咧，就好似怪怪地啊！啲点解冇乜特，即系冇乜特别意思啊？即系你点解要修复咧咁样样？ 因为通常修复应该系修复一啲比较可能讲系三四十年前嗰啲戏， 或者又或者八九十年前啦，今年 甚至黑白片嗰啲， 即系今年大都会90周年你攞嚟修复嘅，我都 OK 嘅， 系啊， 系，但系你呢啲20周年，即系真系由20周年嚟形容，又真系需唔需要咧？我 可能第1周年都有修复嘅， 我收皮啊，真系修复。咁其实今次咧，我睇咗几套戏啦，咁头先所讲啦，《天使爱美丽》啦， 系。 咁我哋都睇咗杨德昌嘅一一嘅，咁一一咧又啱啱收复咗嘅，其实即系一一都已经廿周年，都廿年噶啦，已经系系啦，咁所以一一都会有睇啦，咁同埋都睇咗睇咗咩咧？睇咗套日本片啊，叫《美丽之星》啊，咁香港就唔知会唔会上嘅，咁其实个导演咧就系、是、之前拍过听说同都要退社，或者系至于人妻，系啦个导演嘅。系啦，咁嗰个吉田大伯，我冇记错，系啦，咁都几得意嘅，因为今次改编一个三岛由纪夫嘅一个故事嘅，咁睇完之后我都觉得咁有趣嘅，竟然改编呢一个故事，咁其实都系讲紧一啲天马行空嘅嘢嚟嘅，咁我又不多说啦，咁大家可以自己上网 search 下啦，叫《美丽之星》，咁希望香港会上啦，即系其实我都奇怪，点解今年下国际电影节唔拣呢一套咧？即系其实都几贯彻于佢嗰啲嘅类型噶，其实系系啊，即系你可以选择噶嘛。咁另外睇一套台湾纪录片啊，叫《徐志强的练习题》，咁其实系讲一个叫做坐冤狱嘅一个人物啦，叫徐志强啦，因为十六年前嘅一件事啦，咁就因为其实喺有啲不在场嘅证据，但系喺其他嘅一啲犯人嘅口供入边咧，就出现咗佢呢个名字好多次嘅，咁所以就变相坐咗呢一个叫冤枉监，坐十六年。咁当中就其实讲翻好多人点样去帮佢去叫做消案又好，或者系帮佢解决呢个罪名都好啦。即系其实当中都系啲几感人嘅故事嚟嘅。咁都希望之后迟啲香港有机会做啦，因为其实都系一个几深刻嘅一个纪录片嚟嘅。其实系啊，咁系啦，呢排睇呢啲戏啦。咁同埋即系如果俾我去睇咧，咁我通常都会去呢个喺呢个成品啊。成品电影同埋去呢个喺市政府啦，咁喺呢个松烟嘅一个文创区啦，咁同埋去呢个华山文创区嘅华山光点华山电影院啊，呢两间都几似，其实我睇开戏即系喺类似百老汇电影中心。 电影中心，因为我路过我未入过去睇，我知讲边度呢个。 系呢两间都电影都啱我睇嘅，咁你都有去成日去台湾睇嘅啦，其实都。 又唔系成日嘅， 唔够我多啦， 系啦，唔够你多。 你又去出睇 IMAX 嘅啫。 系啊，咁嗰间 IMAX 真系值得去支持啊嘛。 咁啊， 就 是、 曾经都叫做亚洲第一 啊，曾经啦，而家系边间？ 而家唔记得咗，哈尔滨定唔知边度多咗去一米， 即系前啲可能多啲 CM 都系噶啦， 系啦，系啊， 咁其实讲翻其实之前咧，啱啱好，佢喺台湾都上咗一扎一啲印度电影。 系 啦，咁当然啦，一间都我哋都会讲多少少印度电影嘅，系啦，咁即系而家都可以，其实都讲翻啲印度电影嘅发展啦。即系其实我谂近年印度电影都喺世界各地，即系其实唔包括香港，我觉得系，即系香港真系比较 系香港比较 市场细，市场比较细啲嘅，即系 even 中国或者台湾嘅市场都比较大。 系啦，咁其实好多印度电影佢会喺。各地唔同地方都甚至系破埋纪录嘅，其实都唔争在啦。讲我哋啱啱会讲嗰个打死不离三妇女啦， 系啦系啦。 咁喺台湾又破晒纪录啦，喺大陆又破晒纪录啦。反而系喺香港，你话真系要揾一套印度电影睇，就即系可能一年得过一两套嘅。咁啊，以前都叫有一间发行会成日做呢啲戏，依家连我间都唔做埋。 系咯，即系之前Jackie 左边迷啊， 系啊， 或者系左边台罗志星的 PK 系咪啊？ 罗志星星的。P.K. 啦，巴菲情缘啦，阿汉正传啦，把他带回家啦，小失恋大漫游啦，同埋我记得同唔知学英文叫咩，我唔记得咗嗰个中文名系咩啊？ 我知嗰度都 OK 嗰度都 系啊系啊。咁其实我自己就都几中意睇啲所谓嘅印度电影。 我真系麻麻地嘅， 我知道你麻麻地。咁其实我点解中意睇咧？系当年有一年系电影节，我记得做嗰套好红嗰套叫《如果爱在宝莱坞》。唔知你有系啦，嗰、 哦、 一年 我就系冇拣到咯， 系啦，就嗰套又场场爆到下电影节再做都爆，咁嗰阵时我睇唔到，就睇咗一套叫《冲霸女曲兵团》。 咩嚟噶？ 亦都系啊，印度刘华嗰个。 你最憎呢啲，最憎呢啲名咧？ 呢、這个名啦、啊，咁啊嗰阵时又做咗睇完，咦，哇，几正嗰套系讲啲我冇记错系印度嗰个曲棍球， 嗯、 就是、一班女嗰班、嗯，即系女曲棍球又点样去有一班杂牌军啊，打到去做世界赛嗰啲。三个钟完全冇满场，同埋我唔识呢啲咁嘅嘢，哇，好几精彩嘅嗰套，系啦，咁我嗰阵时睇完，我就开始中意咗呢个 睇印度片啦， 系啦，咁其实直至嚟到香港真系做咧，就系、是、当年作死不离三兄弟啦，咁喺电影节嗰阵时，其实已经睇咗叫《三傻大闹保罗屋》嘅电影节嗰阵时， 啊系啊， 系好过瘾啦，我记得文化中心睇， 差唔多成千个位全场一起拍手，系咁笑到拍 三粒钟，三粒钟 系几热闹嘅嗰套系，你有睇啊嘛呢度？ 我睇正常嘅。 系咯系咯， 我因为都系嗰句啦，我都系唔中意睇唔想买啲印度片，所以我系喺电影节嗰阵时，电影节好似我系第一套真系拣嘅印度片系嗰阵时，咪一套系讲咩唔知咩荷里活噶嘛，系咪啊？一套系个胡须佬， 哦， 叫咩名嗰套叫？ 我知你讲边套， 但系嗰套濑嘢啦， 嗰个搞想搞 get， 但系你又笑唔出， 濑嘢啦，同埋所以对印度片咪真系冇兴趣咯。 系啦， 但系作死不离三兄弟，我系临尾系喺戏院睇嘅。 系 啦，咁其实嗰次睇完之后，我都系拍晒手掌嘅。 系啦， 系啊，同埋因为都估唔到啊，嗰套戏三个钟头，由原先我记得系唔知放五六间、四五间， 佢慢慢越 百老汇嘅戏院就变咗 full， 即系全条院线一齐做。 系啦， 系啊， 跟住最终就叫做大收2000万啦，就成为咗呢个暂时嘅香港纪录啦。就唔知嚟紧呢一套就破唔破到佢啦。 嗯， 咁其实喺喺呢个印度电影嚟讲，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喂，三个钟会唔会系即系俾人感觉系不断喺度歌舞啊，系咁唱啊，又唱又跳。但其实我会觉得，有好多题材都唔一定系净系话全部都系歌舞啦。譬如头先所讲嘅《追击枕边迷》啦，《追击枕边迷》其实佢扭 Q 扭得几好睇， 同埋系 同埋悬疑嗰方面系做得几好。 同埋佢算系短噶啦，个零钟，两个钟，咁两个钟， 两个钟啦， 都两个钟 到啦，系啦。 因为《追击枕边迷》好似两个零钟多啲嘅， 系啦， 系啦。 咁同埋除咗嗰间发行一下先啲盒之外呢，阿安乐自己都发行过一套叫美美情书啦。 再加埋再死一百年三兄弟啦。 係啦係啦。咁其实美美情书完全冇任何歌舞成分，亦都唔系一套笑片，一样。 简简单单。 嗰个其实睇得几窝心嘅感觉系。 解返呢个导演之后嗰套嘢唔点囉。 导演之后嗰套系咩？ 之前上两个月嗰套我都唔记得咗啦。 OK。 总之系顶唔顺啦，我都系。 咁但系当然其实印度电影你入得嚟香港嗰啲呢，其实都真系有揀过先至会排嘅。咁即系我自己叫做哇鍾意睇咗呢个印度电影，都自己尝试去搵一啲印度电影嚟睇啦。譬如有次搭飞机搭长途机，最好呢就睇印度电影，就睇成三个 钟。啱啱好啊，三个钟。 你 烧 咗 啦。系咪先。 但通常呢好多都真系揦嘢嘅会。 所以但飞机嗰边飞机嗰啲通常，因为今次我飞台湾，我其实想睇， 睇 唔切，追击枕边迷二嘅，但系两个几钟即系。 追击枕边迷有第二 嘅。有啊，系啊。 咦，咁要睇。 系啊，但系真系讲唔切睇。系啦，咁我想睇睇嘅，但系系啦，今次睇唔到，睇下下次有冇机会睇。 即系我嗰阵时咧，就睇咗嗰套叫啊点读咧 ？Doom D H O O M 三 Doom 系啦。咁我好呢喺未做呢啲咩 PK 啊作死不离三兄弟呢类嘢呢堆戏之前，佢曾经喺印度票房第一位好卖咗嘅。咁我试下睇下呢套嘢到底有几劲啦。 咁咪即係 PK 啊。 哇真係好闷。或者可能佢哋係有少少係印度嘅一啲当地嘅 style， 可能佢哋会觉得我好好笑好热闹，但其实我睇落去完全投入唔到呢一个故事。所以印度电影可能都其实都有佢自己不足之处嘅，因为下下都要搞到成三个钟。 嗯， 系啦。咁如果你撞住一套难顶嘅戏咧，都 真系好难顶嘅， 都唔系咁易挨嘅。咁同埋点解香港做咁少印度片咧？我哋可能都真系衰咗，佢套套戏都咁长。你喺排片上面都 因为其实蚀钱噶， 真系蚀钱噶， 蚀钱噶系啊。 譬如你之前先恰嗰几套，全部都可能500万都冇，我记得好似 扑晒咯， 系咯，全部都扑直，所以搞下佢依家。 但其实好惨， 依家佢都唔敢去做。 因为阿汉正传，我记得系我都睇到系好。 阿汉正传又系点知睇嘅系。 系啊，好窝心，但系真系估唔到，真系收唔得咯，又系。 最后最收得嘅，我谂之后就来自星星 PK 啦，都叫做都得500万人。 啊，我都冇睇啊呢套都。 啊，你冇睇过呢套好嘢？呢套 我就听好多人 系啊呢套。 嗱呢叫坚持啊，好多人话好嘢，我就系唔睇啦， 系啊。咁啊，讲完一啲印度电影过去啊，我哋下一节翻嚟就直接入正题啦， 系啦， 讲呢个打死不离三妇女。